眼看儿死，

赶至边关宣召。您说那戚继光若听到圣旨，该当如何呢？ 这 这疾风长。 通心地态，处事方善，忠直厚怀， 通心地态，开心 您呐，接旨吧。 戚继光接旨。

百年挂红灯 来了。 这么闷闷不乐的，您可别愁坏了身子。 我给夫人挂红灯，屋里屋外亮堂堂。是小儿断骨血，你肝肠寸寒，妻子病大心疼。 皇儿，你是不讲半分，心中悲愤，我也知晓。可如今我已不是王熙之人，每行一步，为时艰难，为父好想找个人儿谈上一谈。 你有病可寻，有战可答，何如我一无所有？ 夫人， 早些安息，待我与你铺床。 夫人，为父愧对于你。 莫说这些，叫人。

两相儿面容，年年孤单的你和我，望一望大明的平安城。 为沃土，绿荫护苍生。 勇儿，勇儿，勇儿， 将军， 大成兄弟， 看不着。 大成兄弟， 谁这么装勇啊？ 你蒙尘罢免，如今依然是战士的模样。 蒙下捐躯赴国愿，敢挑日月换新天。 至今梦里有杀敌，不叫列强同江滩。 不将军， 好过不叫列强同江滩。天高云平，昂首满江红，封号为国义，但愿海风平。 听众朋友，由河北迁安市红影评剧艺术团演出的评剧《戚继光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演唱的节目。